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北京国际长跑节暨北京半程马拉松比赛昨天开跑，近200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长约21公里的比赛，请听报道。 中科院跑马团团长侯建峰从2015年起连续参加了3届北京长跑节，今年的入场准备工作给他留下了新的印象。 从安全这方面特别好，进场的时候呢必须要核对人像。 参赛选手李先生和刘女士已经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了，而且立下了今年跑北京半马的小目标。 以前是跑14级，我今年要跑130完成。 今年是152，今年争取150完赛就行。 我了解到今年的赛事采取了5级医疗体系，为市民和跑友保驾护航。我们请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来介绍一下。 志愿者100米一个，也就是医疗保障的一个眼睛，利用了信息化的指挥手段，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所有的志愿者、救护车、摩托车，他们的点位都投射到指挥中心的地图上，便于指挥急救力量。 北京时间8:06，比赛男子组的冠军李春辉已经冲过了终点。李春辉呢是一名专业的田径选手，他说今天的北京长跑节比赛不仅给了他一次锻炼的机会，更能带动全民参与跑步， 也会提高这些跑者的积极性。 现在大批的选手陆续到达了终点，专程从山西阳泉赶来参赛的跑友董先生非常兴奋。 我来北京跑过这是第3个半马了，北京这块土地是非常让运动员可以出成绩的，很美的赛道。 今年组委会为了提升跑友们的赛后体验，在终点区设立了20个冰池，一共300平米，另外还有1000平方米的补给和拉伸区。跑友高女士刚刚体验了冰敷治疗， 很舒服，整个小腿的肌肉都得到放松。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周北京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直奔27度，大部分时间有利于出行和户外活动。预计本周前期将有一次空气污染过程，请大家注意防护。市园林绿化局表示，近期已启动十佳生态旅游观鸟地鸟类资源调查工作，既可以准确指引游客观察野生鸟类，又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保护措施，给野生鸟类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记者今天从北京植物园了解到，位于科普馆西侧的郁金香展区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130多个品种的40万株郁金香陆续开放，园艺师也将免费为游客讲解郁金香的文化和科普知识。作为20世纪重要的山水画家，何海霞以鲜明的金碧青绿山水与泼墨泼彩山水闪耀画室。今年适逢何海霞诞辰110周年，梦幻成真纪念何海霞诞辰110周年精品展刚刚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展出何海霞作品110多件，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等等，不少题材在市场上罕见。世纪伟人腾飞梦周恩来与两弹一星全国巡回展正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展出，通过文字、图片、文献等多种展示手段，全面详实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探索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现代化的心路历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扩散条件整体不错，气温继续上升，比较适宜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早晚呢还有些凉意，请合理穿衣，谨防感冒。未来3天的气温是稳步回升，但是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请您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2级，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 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5%。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家里来人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各位周一的下午好，欢迎来我们家做客，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我也来做客了，我是今天的 你不叫做客你叫回家好吗？ 对，回娘家。 什么叫回娘家？回自己的家，谁当你娘家？真是。 今天代班主持人小群。 哎，对，小群呢，其实是我们这个家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位成员，嗯、只不过他出现的时间会比较少而已。 对，是的，因为时常在外忙碌嘛。 对，所以身体全垮了，知道吗？所以回家的时候，就当他身心俱疲的时候，才会选择在这个点回到我们的住在876， 可以放松一下，在家里的感觉真好。 哎，真的真的，我们聊的这些天其实是你非常爱听的。 嗯，对，就是家嘛，像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嘛。 对啊，你是一个爱家的人呢、啊。 特别爱家。 所以经常来呀。 对，可以， 好不好？那就不如约定每周来一次好了。 好，赶紧欢迎一下今天来我们家做客的客人吧。 他们也不算客人，他们比你来的次数多，人家每周一都来。 多么好的客人呢！来，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来吧，我们首先请出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在你没来的这些日子里，刚子已经被听众定下了一个名号， 叫刚子。 叫做 Nothing is impossible。 哇，真的就是 NP, 你知道吗？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 就什么户型在他手里都能变得不错。 那意思就是今后等我们再买房的时候，就先不用看户型图，价格合适 不用随便买，他都觉得挺好知道吗？他都觉得挺好。唯一有一个难点啊，是在上周看到了一个户型，是把他们俩都难着了。 真的 都说，哎呦，这个户型建议您卖了吧。 这是你们家的户型。 不是不是，反正有难题，刚子都能解决。 好 了，还有一位呢，这一位呢也是听众朋友送的一个名号，说看什么都不好。 看什么都不好。 看什么都有可以改的空间，这就是我们 是小谈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欢迎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欢迎两位啊。 是。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要买房的时候，旁边站一个红脸，站一个白脸是最好的。 特别好。 对，我其实。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就是因为旁边没有站一个白脸，所以导致买了一个后悔的房子。 哎，你看好多朋友都在欢迎你 啊。真的，谢谢。 就 MXH 说了，开心开心，感觉小群姐姐一上直播生命都绽放了。 在这个节目里不叫姐姐， 叫阿姨啊。暖男也说了，哎呀，听见小群的声音不想听夏明了，夏明你要先撤吧。 不行，没有他这房子住不成。 不是，我主要是帮他操一下机器，主要还是他，你知道吗？主要还是他。 今天就赶紧先进入今天的正题啊。 不，先等会儿，先把这天聊完了。这么多人都欢迎你了，要不你就每周来一次。 一定要 看。好，回来再聊这些。 回来再聊这些。 今天呢依然是周一，周一呢我们固定环节就是要解决大家的问题。 嗯， 大家问题呢通过三种方式都可以来跟我们提问啊。有一种方式呢大家非常熟悉，就是在我们的直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的时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提出来啊。嗯、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24小时的，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户型图，包括您想比如说想在那边选房，那房的户型您拿到了，那看看怎么样啊，让两位哈，您也可以到我们的邮箱，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全拼啊，拼音住在全拼876@163.com。 嗯， 而且今天为了欢迎小群来，我们还特别的 开了一个新的互动平台。 哇，怎么就这么严这么厉害、 啊、对对对，这就是我们的微博的平台啊、 哎、 因为一直没开、 新开张的哈， 对，刚开张的， 就叫做住在876。 没错没错，住在876，大家在微博里边搜索住在876就可以了、 嗯、 因为这个地儿呢也算是在这个微博上的一个新家啊、 哎、 所以大家赶紧来给我们暖暖房啊。 对，不过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官方微博呢住在876是汉字的住在， 对， 然后但是邮箱呢是汉语拼音全拼的住在。 哎呀，女孩就是贴心哈， 是吧？ 而且如果大家在微博里边发送问题，而您的问题最终被我们抽到，在下周一的时候回答的话， 还可以送套房子， 送房子里边的一件东西 啊？是什么？ 这个我们先门，你怎么老想脚踩的？一定是。相当于东西不会太大、但一定会给您的家居生活带来一份惬意， 是非常有用的东西。 当然当然当然，好吧， 好， 关注我们的微博住在876啊，住在是汉语的住在，汉字的住在。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解决三位的朋友的问题了啊、 嗯、 这个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听众啊，这是一见心就飘他的问题，他也把户型图发来了，如果大家想看户型图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了，或者是到我们的微博住在876。他说了，刚刚收的房子刚拿到啊，这是一个二手的老小区， 嗯， 实地看这个各个空间其实都不大， 嗯， 但是吧他们就两个人住，他想把空间调整的大一些，所以请设计师帮忙给设计一下。最主要的是，看来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别让客厅对着厕所，厨房对着卧室啊，这是听了谭博士说了好多，这些可能他也觉得不太好，所以看看怎么能改一下。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是我租的一个房子、嗯、 就这样是吧， 它是这个卧室对着大门，然后卧室对着厕所，我每天晚上都会把、这个 就是、出门就是厕所 其实真的会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卫生间都是有窗户的，就都是明卫。 当然 那假如说你没有明卫，特别是晚上洗了澡之后，它那个热气一沤啊、 哦、 有的时候地漏再稍微反一下味儿、 哦、 因为毕竟租的房子不像自己的房子，可能在细节上、做的比较好啊、 嗯， 确实那个味儿就是直奔卧室就会去，感觉心里也很不舒服 啊、哦，心里不舒服、 嗯。所以我现在就多了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只要我睡觉，我就关上厕所门，开着排风扇。 哦、 嗯， 这倒是个好的方法。 开一夜， 看、到这倒是个好的方法。你拿到一件心就飘的这个户型图，你觉得怎么样？ 看户型图真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房子， 是吧？ 嗯、但是不知道这是多大的面积啊。 你管它多大的呢，户型图觉得看着还舒服哈， 看着还挺舒服的。 来，谭博士呢、你觉得呢？ 整体还可以，还可以，确实两个重大问题这个听众已经自己说出来了， 就是卫生间对客厅， 对， 然后厨房对卧室， 对， 嗯， 那他们家炒，如果是炒辣椒的话，这个油烟岂不是直接就进到卧室里去 了？会的，应该会的。 那咋整啊？ 改厨房门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得改一下， 改厨房门的位置。 对啊， 改到客厅。 对，没错， 所有的味儿全在客厅里边。 平时做饭的时候是可以把门给关上。 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卫生间的门的位置也是可以改动的。 嗯 嗯， 但是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 哦，哇，现在是在东面往西面改，我跟刚才还在看他这个 卧室。 对， 嗯。 那他们家炒，如果是炒辣椒的话，这个油烟岂不是直接就进到卧室里去了？ 会的，应该会的。 那咋整啊？ 改厨房门的位置啊，这个位置得改一下。 改厨房门的位置。 对啊， 改到客厅。 对，没错， 所有的味儿全在客厅里边。 平时做饭的时候是可以把门给关上。 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卫生间的门的位置也是可以改动的。 嗯 嗯， 但是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 哇，现在是在东面往西面改。我跟刚才还在看他这个 卫生间，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啊，就是将这个门给它改一下，改成什么呢？改成一个，比如让别人看起来之后，这不是一个卫生间门，或者不是一个空间的门。这样的话其实从心理上感觉会好很多。对，隐形门，你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是沙发的一侧，那这一侧呢，从处理上来说的话，有一个不高的一个门，因为门肯定不会到顶嘛，那还再加上边上一点墙，再去做造型处理和视觉处理上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话完全可以选择一个另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外挂推拉门，我们这个推拉门可以通高通到顶，那这时候呢，从推拉门上再做上一些，比如说一些装饰画啊，或者一些很好看的图样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这问题就解决掉了。 嗯， 这个从门上让别人看着不是那么明显的，觉得这就是一个卫生间， 啊，这是我们自我安慰和自不能说自我欺骗吧，反正骗骗外人还行， 挺好的， 就视觉上至少感觉舒服一些。 对，它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是一个卫生间门，这样别人看着可能不受那么难受啊。另外呢，我和谭博士都是建议还是要把这个门稍微的这个往西挪一点，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使用的原因、你看、我们最西侧是一个马桶，而手盆呢在中间，现在门开启的位置其实是会很难受，有点浪费，而且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淋浴房的位置、如果我们将卫生间的门向西挪了一些之后，其实在门后边，也就是我们现在门的开启位置，完完全全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淋浴房、那么其实会让人很舒服。 哎，这个主意好，就是平添了一个空间。哎、夏明，其实刚才听了这个刚子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发现、有的时候门稍微改动一下是可以给我们增加面积的。 对，而且另外呢，其实我们再想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设计一个房屋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美观好看实用，将卫生间的门向西挪了一些之后，其实在门后边，也就是我们现在门的开启位置，完完全全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淋浴房、那么其实会让人很舒服。 哎，这个主意好，就是平添了一个空间。哎、夏明，其实刚才听了这个刚子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发现、有的时候门稍微改动一下是可以给我们增加面积的。 对，而且另外呢，其实我们再想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设计一个房屋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美观好看实用， 近30平米， 而且他们是两个人住， 不是将近，是就30多平米 啊，30多平米，一见新旧漂，一定是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因为他们是首次置业，买的是老房子，所以他们一定希望自己的活动空间能够大一点，而且他们肯定平时朋友比较多、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大的空间来招待朋友。 哎，这好， 对他，所以他肯定是说想把空间调整的大一些，就是做这些用的。 但是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聊到，就是上一次我来在聊到户型图的时候，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客厅开放的空间有点太大的时候，实际上给人的感觉是太往里的空间有一些阴暗，也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好在还行，他这房子没有那么太大。对，这个一共有才30平米， 对对对对， 还行。但是 我是住小房子，觉得30平米的客厅已经很大了。 还行还行。不过这事儿其实我们也是多说几句啊、因为我们只要是涉及到开放式厨房的情况下，一定要看清楚。刚才夏明说了一个事儿，这是首次置业年轻人，那么要考虑考虑未来多少年之后要不要孩子，要孩子之后是不是同样在这个房子里边生活， 那怎么办呢？ 对，这个 你说的全 换大房子啊，真的是 爸妈来了也没地儿住了，是吧？ 那你现在也很小。 这事儿啊，我们真的要自己来考虑一下。如果要是日后考虑到还是在这房子里边居住有下一代的时候，那么开放式厨房其实还是谨慎选择。 是的，是的， 因为毕竟那个厨房里边还有很多刀子呀、叉子呀，对孩子还有一些安全隐患。 是的，是的。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们做了一个处理啊，就是他们把这个厨房的墙打掉了上半部分，留了下半部分，然后他们把上半部分相当于做了一个 玻璃。 对，就是其实是可以一个可关闭可开放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就说这样我们做饭的时候也可以看客厅里的电视、而且呢整个屋子进去之后空间感觉是更大、而且也避免了刚才刚子说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掉出来、碰到人呐、或者是砸到孩子呀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 对，也是一种办法。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说了，就是怎样能够把房屋变得更大一些。 对， 其实大概无外乎也就是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屋子别乱，一定要收拾好、把所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收拾进它该进的地方。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这个空间会显得比较大，不凌乱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选颜色的时候，其实也是选择一些比较开放的一些颜色，别选择比较收缩的颜色。然后呢， 比如说呢，什么是开放的颜色？ 你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浅蓝色呀，然后或者说一些白色呀等等，这些其实都属于开放性的颜色。 浅色会显大一些。 对对对对，浅色会显大一些。那比较深一些颜色的话，那么一定会有一些收拢的效果。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也要注意颜色的选择。第三一个，当然就我们就是不是从心理上的感觉来去说的，而是真真正正实际空间变大了。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我们能不能取消一个卧室，或者能不能将卧室的空间变小，然后把客厅的面积变大，一定要有所取舍才可以。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的建议呢都给您了啊，有专业的设计师的建议，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建议啊。依照您的需求来选择考虑怎么样啊。当然我的个人 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办公室， 全打掉， 因为它 变成一个大开间， 就是大家看到户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对，大家看一看， 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一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它的那个户型，南边的窗户非常多，如果全部打开，整个房间会非常的亮堂。 这一点我倒是同意， 对，非常的亮堂，而且你的这个厨房，你想放在哪儿放在哪儿。 其实他这个房子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他窗户开向两个我最喜欢的方向， 嗯，一个南边一个西边， 因为都是日照时间最长的我不怕西晒，我就是喜欢房子有阳光。 这个一见心就飘啊，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是通过微信来沟通的，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一个女生， 嗯，听名字像， 对对对，哎，如果作为你来讲，当然你年龄可能要比人家大了，这个咱们说 谢谢， 你可以让自己心理年龄稍微回到现在的， 谢谢，我心里年龄一直很年轻， 哎，小一点的，你觉得什么样的方案是你觉得还不错的？ 我觉得一个年轻的女孩一定向往下面说的那样的房子， 嗯， 就是一开门之后，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梦想的，就是好像一个艺术家住在一个大画廊里那种感觉。但是我真的跟你讲，等你20、30岁、40岁，你过起日子来，你会发现你一定需要有一些分开的空间，哪怕你跟你老公也需要各自有一个可以吵了架之后待在里面的空间。 嗯， 这个一定要相信。是真的， 嗯，所以过来人的这个 小谭在笑， 也可以听一听啊。当然，这个跟老公关系好不好，跟男朋友关系好不好， 这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 关 系， 啊， 是看你个人魅力啊。 这跟个人魅力没有关系， 小群的个人魅力就非常强， 真的需要独立空间， 所以他需要独立空间，想一想啊。 好，那继续啊，继续。 不，一见心就飘，咱们先回答到这儿。接下来，因为还有两个问题，但是看一眼时间呢，我们要可能到下半时段再回答那两位朋友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首先第一种方式，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来您的问题，我们实时就可能回答了。 嗯， 还有一种方式呢，直接发送您的问题到住在拼音住在876@163.com 这个邮箱，随时都可以。还有一种方式呢，就关注我们今天真的是刚刚开的啊，我们的微博住在汉字住在876的官方微博就可以了。马上回来。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嗯，没到六环呐，我刚把4000-6066-8866直接人肉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不止装修、家具、窗帘、灯具都包圆了，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0-60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红鲤鱼与 驴。你养鱼呢？ 养什么鱼？练口条呢？准备装修？我听说装修过程中要跟60多个人打交道，先练练嘴皮子。 你是不是智商欠费了？找全包员啊，一站就搞定了，哪有这么费心？ 好几个人跟我说全包员了，999一平米，还大牌环保建材，还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连灯具窗帘也管了。你信吗？ 一开始我也不信，我去了看了挑了比了体验了，最后装了，所以我信了 啊。你家就是全包圆装的呀？真的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 我家80平米，反正8万就下来了，你说呢？ 我信了。他们家电话4000-6606多少来着？ 8866啊，4000-6606-8866，全包圆春季换新装，更多大牌，更多风格，更大优惠等你呢。 得嘞，4000-6606-8866，麻溜打电话去。 详见店内活动。 听说昨晚开心麻花舞台剧演到一半，导演竟然冲上了台 啊！然后呢？ 演出很成功，观众笑得很开心。 究竟怎么回事？ 开心麻花莎士比亚别生气大玩结构喜剧，导演突然改戏，演员慌张配合，一场经典悲剧变作即兴喜剧，笑翻众人。3月28日至4月27日，海淀剧院上演，即日起至全年购票享双人优惠。登录开心麻花官网或微信购票，周二场次可享买一赠一哦。 快乐很简单。

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上跟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把您的户型图啊还有问题啊详细的都发到我们的邮箱，是住在汉语拼音全拼住在876@163.com， 或者直接找我们的官方微博。现在夏明正在发咱们俩的， 好了，发完了 这个大头照片呢。 是的，是的， 住在八七六，文字的住在八七六，在直播帖下面直接提问就可以哈。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第二位朋友的问题了，这是听众老铁的问题。他说我们家这个房子呢已经住了8年了，有年头了，房子呢也有年头了，20多年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就是这俩卫生间吧离得忒近了，家里常住有6口人，我们习惯了吧倒还好，但是偶尔有朋友来的时候经常就找不着卫生间。请妙手设计师帮忙给设计一下呗，多谢。 这个房子户型图我看到之后，首先感觉也是方方正正，挺舒服的哈。 是。 但我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有3个卧室，然后有2个卫生间的房子，要把2个卫生间设计在一起？ 啊、而且真的是，就是你。 那他为什么还要隔成2个卫生间，不做成1个卫生间算了？我给大家讲一下。 最关键，你看进了门之后，你得绕了好远的路才能到那个公共卫生间。 他这房子真的进了门之后是个客厅，客厅进一小。小窄门之后是过道，过道拐到头上之后，拐了之后，左手边一个卫生间，然后进右手边一个卫生间，左手边一个卧室，卧室进一个储藏间，储藏间里边还有个卫生间。问题是2个卫生间是就隔一堵墙， 就挨着的。 对，那为什么还要？ 不清楚，有可能这个墙就它就必须要在这儿，可能里边有管道什么的。我觉得是有可能性的、啊、 这个有可能跟我当时看过西坝河那种房子，20多年前老房子，它只有一个下水口、 哦、 很有可能就只在那儿。 那他就做一个卫生间就好了，为什么 当时90年代出很多房子厨房跟卫生间各留一个卫那个口子出来，那个下水口、 哦、 然后厨房管厨房的，你哪怕3居4居也好，也就用这个共用、 哦、 所以很有可能会是这样。 那他这是不是还不太好改啊？ 改动起来， 来小妙，没有小妙手改不了的。 对，这叫个什么事儿啊？来，我那个我对于设计指示牌这个工作会特别胜任。 指示牌进了他们家门之后有一个指示牌，箭头卧室向左，向左1.5米，然后卫生间再向右1.5米。 嗯，那个这是一个玩笑话、啊、不过那个这个房子里边，因为任何的只要是平层的卫生间，只要是去给它改位置，这个几乎是不现实。 嗯， 除非是什么呢？跟楼下也认识，然后楼下也是自己家，这样的话、嗯、有可能从楼板上打一洞啊，改一下位置是有可能的。 嗯， 要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房子里边本身也存在着它的一些缺陷，就是卫生间它是在这个过道的最里边这一块，确实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办呢？可以将现在这个卫生间门向南给它延伸出来一部分，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次卫生间或者公共卫生间的尺寸变大。 嗯， 变大之后呢，我们这个门其实就在这个过道的区域里边了， 就不用再拐第三拐了。 对，就不用从过道里边之后再进到一个小小的过道里边再进卫生间，这个时候那肯定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哎呀，果然是高手。 所以说这时候把这调整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明显的知道这里边就是卫生间。第一，我们要把那个卫生间的门给它做成一个就是卫生间的门的形式，比如说带一块玻璃啊，这种形式要有。第二呢，它真的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尺寸变大，而且里边会更好用。嗯，当别人来了之后就直接告诉他过道里边，就是他只要走，只要这一句话其实就可以把里边说得很清楚了。他就不用说到了过道里边不知道哪个是卧室门哪个是卫生间门，然后或者再走到最里边的时候还要再进一个小的过道再进去，这个时候确实会给人造成一些麻烦。 卧室再挂个门帘就不会倒火。 哦，对，不过谭博士，这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卫生间的门跟卧室门太近了，实在是。 是的，是，所以说这个门那个我会说建议卧室挂门帘，或是客位的卫生间索性也做成隐形门，然后用壁纸或是某些造型完全看起来看不出来。 要不然真的。这个卧室一开门，然后恨不能的开了门，门就对着卫生间的门， 对对对， 两个门都是搭在一起了。这还真的是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那个上一个户型，实际上刚子也说过，卫生间门最好是向外开，不要向里开啊。他这个假如说再向外开，卧室门假如说也向外开的话，两个门几乎都开不开了， 是 太近了。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啊，我是觉得像现在这个卫生间的这个过道，我是觉得有点太大了，真是有点浪费。或者还有呢，就是这个卧室壁刚才提到了，门如果要改一下， 下的话，其实不一定挂门帘，或者是把卫生间门做成隐形门，本身卫生间都找不着，再做个隐形门更找不着了。对，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卧室门啊稍微改一下位置，因为我们现在这儿有一个储藏间，然后我们把那个卧室门给改到储藏间的这个位置，其实也是一种 可能。这其实也是一个主意哈。 是的，是的，是的。我刚刚就想，你看他那个过道那堵墙，你们不觉得很碍眼吗？过道有 7.6 平米， 为什么不打掉呢？ 为啥不打掉？ 变成一个开放的空间。 对呀，这样你等于 如果再把卧室 A 也打掉，就一个40平米的客厅。 别介，人家六口人呢，你得依据实际情况。但是说句实话，过道这个墙，我觉得是可以打开。你这样的话，您直接一个斜线，您就可以看到卫生间，至少在那个区域了。 哦、 这样呢，有这个过道的这堵墙挡着，您可不是得， 但是也有 可能七拐八拐的吗？ 这事儿不好说，我跟大家会简单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听众所有的下的这几个户型，好像都是在某一个这个中介公司上下出来的。 没错。 那么中介公司做出来这个图，其实所有的外观墙呢，一定都是厚厚的墙，而里边其实都是比较薄的墙，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假象，就是内部的 墙。都 能 打 哈，但是从结构上来说的话，这可不一定是这样子。 那倒是， 因为从结构上来说，中间就一定会有一个十字形的一个承重墙，一定会有。 那有可能就是这一堵楼。 对，极有可能就是客厅的这堵墙，以及我们卫生间和卧室 C 之间的这堵墙，纵向的这堵墙是承重墙。对，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说，拆了那堵墙可能性不大， 是吧？ 对，可能性不大。 但是我问一下永刚啊，就是。虽然它可能拆的可能性不大，我有改造的可能性吗？比如说我把承重墙的中间，比如掏一个洞什么的，有可能吗？ 是这样啊，我和您这样说，首先第一点呢，这种情况下，房子是人盖，那结构上一定是人可以来调整的，但是这个实在是太难了，手续太繁琐了，而且基本上是不会批的。 就是承重墙您是一定不能动的， 对， 千万 打洞也不可以， 好 的，对， 啊、 这真是太难了， 因为这不光关系到你家 的 样子、啊， 那肯定 关系到。整栋楼的 是的，是的。如果这一堵墙是承重墙的话，您一定不要动。如果不是的话，您可以不从这个墙上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其实就变得更加简单了，好吧？这是我们这个 第二个 听众对老铁的问题，希望您满意。如果您有后续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您也知道方式了。好多人都说，就说怎么看你们俩的照片啊？在微信里边看吗？不是，关注我们的微博啊，今天刚刚开的微博， 新开张的，还几乎没什么人气的微博， 都没人。 大家赶紧上来说话哈， 这个、 住在876， 对，住在啊，汉字住在。然后876，住在876就可以关注我们了、啊， 可以看见我们俩长什么样了。 是的，是的啊。接下来咱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好不好？这是李忠的问题，他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发来了户型图，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3就可以看到了 啊。这是今天唯一不是方方正正的一个户型图。 对，所以他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有点问题，所以呢，让这个两位这个专家来看一下，说这个户型好不好，有什么硬伤吗？如果有，怎么改？先让博士来。 买了吗？ 没说。 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哎，你可以假设一下， 没买的话，干脆不要买。 没买的话呢？ 没买的话，硬伤有几点的。首先，它缺角，缺正西方、正南方、东南方。 嚯！ 你看，就是我说的，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子。 哎，这不是缺这么多地儿，不能算多角吗？多出来了一个角。 不能 啊、哦，不能。 这个楼我觉得像是一个塔楼，就是而且是拼了比如说八户在一个中间的那种啊，他为了多采光还是什么的凸出来一个卧室。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厨房看这个户型图像是在西北方。 哦，原来我们也说过这个问题啊， 火烧天门、 啊、对， 对， 对， 对， 反复的说过这个问题。 其他呢？ 啊，硬伤就这几点，所以我问买了吗？ 硬伤不少，反正 要是我就已经买了，你怎么办吧？ 说呀， 这个有杆子可以解决， 卖了吧？ 卖了吧？ 就是我发现了，谭博士最喜欢问的问题，第一就是买了吗？第二就是建议就是卖了吧？ 对，这个就、 哎、说实话 就得刚子来了。 要在北京买个房子真的挺不容易，因为我自己买过房子啊， 嗯， 就是你总会有你必须要忍受和必须要接受的你不喜欢的地方， 是 没有完美的房子， 是 一会儿再房子到刚子的就好了， 那好办，对 对，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的心理感受为重要的。比如说，那个我媳妇很丑，那我就看着漂亮。 对吧？谁都没办法。对啊，房子也是一样嘛，对吧？我 房子还是可以。还是可以做大的手术的， 没卖还是可以挑一下。 再说也可以整容吗？这房子 我已经买了。 说句实话，现在卖房子比换媳妇儿要稍微难一点，我告诉你，知道吗？来吧，他接着说啊。 我代表女性的立场哈，我们还是要把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哎，对， 媳妇儿还是自己的好啊。 当然， 嗯，所以说是这样啊。这个房子里边真正来说，我们其实不管它叫硬，不管它叫硬伤啊， 嗯， 因为只要是硬伤，在我们这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伤， 就是承重墙。 对，那这种其实叫硬伤。那房子里边有一些那个欠为人意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卧室 A，卧室 A 的面积其实还挺大的，但是有一大部分其实被这个过道给占了。 哎， 而且呢，这个从这个客厅看起来的话，其实会有一个，比如说会有一些不同的角会出来。 哎， 像入户门的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厨房这个地方的问题啊，还有这卧室 A 的这地方，其实都会有一些角落。对，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拆掉。 对， 那个拆掉之后，卧室面积 加门就完了。是吧？ 对，卧室面积是一点都没有减小，而我们会觉得客厅面积变大了，客厅变得更规整了。 客厅至少能加出来个一点多到两平米吧，我估计。 不止，还挺大的呢，我觉得。 哦， 对，现在看起来挺大的呢，所以说那个客厅能够增大很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哎，但是按照刚子的经验，这个过道的墙像承重墙吗？ 一定是轻腿墙，放心拆，肯定没问题。 肯定没问题哈。 对，肯定没问题。对，所以说把这个给它该拆掉拆掉。 嗯， 另外呢，我给您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不规则的形状啊，或者出现一些异形啊，或者说出现了一个错开的一个矩形的组合，这种形式的时候， 嗯， 我们采用吊顶的形式将房间找方正。 哦， 那找轮方正之后，其实我们视觉起来能够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方正的空间， 嗯， 这时候也会好很多。 嗯， 所以说这个里边的房子只要是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别的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嗯，其实说句实话，拿到您这个房子，我们觉得就单从分区来讲还是挺合理的，就是它的厨房跟餐厅是在一起的， 嗯， 客厅呢面积也挺大的，唯一就是像刚才说的卧室 A 的那个小过道有点浪费，您直接把它拆了。 这个从相法上，空间心理学有个说法 啊， 你注意看这个像一把菜刀没像，刚子已经把这个菜刀的把柄给切掉了。 哦，你说那个卧室， 然后你看那个造型，刀尖刀刃的地方正好是在床头的那个位置。 哦， 其实从空间心理学角度，这个对睡眠质量并不太好。 哦， 所以如果听众以后有出现这种类型的房间的情况下，尽量 都给它改了。 对，都改了。 那像刚才那么一改不就没了吗？瓣儿就没了。 啊，那如果有，对， 成了一个正方形了。对， 除非有不能改的，咱们再考虑用立柜或是用其他的方式再去想办法解决或加门。 然后像谭博士说的那些呢，就是这缺角那缺角呢，没事没事。您 哦，这套房子好大呀。 是挺大的，应该是170多的一个面积啊， 平层170多， 还是挺大的，对，挺大的一个房子，所以可改的空间其实还是很多的。另外呢，关于缺角，关于那个厨房的话，其实会有一些解决办法，比如说放点什么石头啊， 对， 是吧？你缺角不就算补了吗？是不是？包括像厨房也放一块石头，是吧？厨房底下灶台底下， 正常的情况下避开正西北方，如果能避开正西北，因为咱们现在没有指南针，并不确定他房子有没有斜。 嗯嗯， 假如是有遇到正好在西北方的情况下，咱们说过那个位置是乾元，五行属金的位置，如果在灶台下方放一块石头，它能让火气下降，而让它的金位本气更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嗯，好吧，现在呢，如果您没买的话，可以拿这个跟他讨价还价。你这缺角缺得太横，而且你这卧室像把菜刀啊，这个都可以跟他讨价还价。如果买的话，按照刚才刚子和谭博士的一些建议，您把它进行一些改动，应该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啊。因为这个三室两厅算是啊，这样的一个户型，住起来非常舒服，170多的房子。非常非常不错， 两个卧室都是大窗户朝南啊， 真的真的挺好的。 哎，真好的房子，而且哎，这 小群都没见过这么大的 南北通透的房子。 哎呦，南北通透都没见过是吧？ 不是，真的是一个南北通透的 小群。我真的建议你多上上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说不定你住的也是越来越大了。 这样我就会觉得我的房子越来越差了。 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要感谢刚子以及谭博士，谢谢两位啊。我希望我跟小群的约定能够在此今天就能达成啊！希望每周都能见到你，好吧？ 谢谢。 关注我们的微博，住在876啊，或者 明天再 见。什么？别闹，还得预告下边的节目呢。你知道是什么吗？开心茶馆。 明天见。 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